星星在天上写诗，浪漫到放肆，嘴角的吻还未湿，我害羞掩饰。我调整了我坐姿，假装更矜持。你的紧张，你的攻势，就像个孩子。你把我喝完的可乐来换当作戒指，轻轻套上了我小指。你问能不能一辈子，那一秒突然爱上了你傻傻的固执。我不要你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

FM 96.9，24小时广告垂询电话0105175200 5175-2200。

受了养露珠山呀山，怎奈有情人你在远方。我多羡慕太阳能在每一天醒来照亮你每一个模样，蒙蒙黑夜再长也来不及阻挡。我也是清晨里阳光一段，爬过窗台轻落在你脸庞，吻遍你每一寸心房，那幸福的地方让属于我的爱发烫。云在脸上思念怎么藏，鱼儿绿水又有人帮养，歌轻轻唱，鸟儿枝头嚷嚷，温暖我可是你的阳光。 前话说一只候鸟， 明情未了，醒手老树，蓝蓝自雨，一晚暴雨，迷途伴侣不再会合。情未了，天生枯枝也一想飞也一想，一世未变去爱对方。情未了，纷飞飞天各一方，一只心伤，一只断肠。站在树下心回荡，世上再没有这种知了，但又会想，若现在尚有这种痴，不知会否也是这下场。寂候了，随年月老风霜已老，无如白发早脱下了，全无力再剪老翅膀。情未了，却不识当一世不可死作一生，等到地老到天也荒，情未了永不死，他只教心底一片痴心，一个盼望。站在树下心回荡，世上再没有这种知了，但又会想，若现在尚有这种痴，不知会否也是这下场。站在树下心回荡，世上再没有这种知了，但又会想，若现在尚有这种痴，不知否也是这下场。传言话说不了地了，而情未了消失世上，迷途伴侣只盼遇上，还含着笑天光傲长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想起那是怎么样的感情，开始离不开你，有一点想见到你，想见到你。若不是因为你，

是幸运的人专属的享受，我只要一秒的火热就好，哪怕是拥抱最后变成了伤口。